你说我像雨，捉摸不定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梦，忽远又忽近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说我像你，总是看不清，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童安格1989年的专辑的标题歌曲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。你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今天第二首歌选择了台湾的歌手，年轻的歌手邓福如的歌。邓福如呢有很多的演唱经验，之前呢组过乐团，后来乐团解散之后呢签约了风华唱片，在等待出片的时候呢，在视频网站当中发布了一些自己翻唱的经典歌曲，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。2011年5月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《原来如此》，我们今天听到就是专辑当中另一首翻唱的歌，叫做《你好吗？天气好吗》，翻唱的是经典的英文歌曲《离家500里》。 在梦里有个地方，你是否还记得吗？你说过的每句话，我都疯狂。迎着风，我轻轻唱，随着落叶去流浪，又想起了那一首500 miles。 人总是有些话说不完，心里藏。平安吗？过得好吗？怎么传达？总是没办法去明白，去原谅。你好吗？天气好吗？只剩这样。 是否还记得吗？你好吗？天气好吗？只剩这样。 这是邓富如带来的《你好吗？天气好吗》。接下来是1986年齐秦出没专辑当中的《让我孤独的时候还能够想着你》。这首歌是周志平作词作曲，后来周志平在1992年《风花雪月》作品集当中也翻唱了这首歌。 告诉我如何流浪，那里是风的去向，曾经的爱情到底何处躲藏，让我悄然离去，别让我为你哭泣。如果你真的在意，生命里总有创痛的记忆，让思念成为过去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2009年蔡依林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花蝴蝶》。每一个女生呢，都是美丽的花蝴蝶，只要你够特别，就能够让别人惊艳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同样2009年的专辑林宥嘉的《感官世界》当中的另一个自己。这首歌有人说是写给恋人的，但我觉得看歌词呢，更像是献给他的歌迷的。不管怎样，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你是我另一个自己。在生活当中呢，能够找到相同频率的人，那是一种幸运。 我发现我的歌当作讯号，去找你或被你找到。我掀起我的梦当乘坐票，去到与你前来拥抱。不同的面孔，但同步心跳，同一套细胞。 林宥嘉的另一个自己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的代表作品《爱你不是两三天》。这首歌是她2000年的专辑《勇气》当中的歌，作曲是潘协庆。潘协庆是一位既高产又非常有质量的音乐人，像刘德华的《冰雨》、周华健的《有故事的人》以及杜德伟的《情人》等等歌曲都是出自他的手笔。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，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。请别介意，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，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。走过夏日街头，还是想牵你的手，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。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，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。 每天却想你很多遍，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。

该放心，让爱一步步靠近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信哲和刘嘉玲对唱的《有一点动心》，这可能也是刘嘉玲在歌坛最知名的歌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的1997年专辑《白纸》当中的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》。这时候的王力宏呢，刚刚开始创作，这首歌就是由王力宏和姚若龙作词，王力宏作曲。虽然很稚嫩，跟后来的风格呢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是开始创作的王力宏呢显得意气风发。 今夜玩得有点疯狂，其实我早就该回去，整夜的笑容在你脸上，你是我最美的旋律，牵手牵得那么自然，哦，有默契浪漫就不难，像是手表被谁快转，你说真的时间太晚， No No， 啊，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，爱是不停在期待的事，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，能不能晚点回去，啊，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，太多话我想讲给你听，今夜有最适合谈心的天气，能不能晚点回去，你说真的时间太晚， I don't know， 啊，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，爱是不停在期待的心，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，能不能晚点回去，能不能晚点，期待的心，拥有完美感情才有好心情、yeah、能不能晚点回去，我、oh, 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，太多话我想讲给你听，今夜有最适合谈心的天气，能不能晚点回去， 这是王力宏的《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》。

这是高明骏的首张专辑当中的那种心跳的感觉，女生是陈爱梅。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张学友1992年的经典专辑《真情流露》当中的《暗恋你》，虽然是一首翻唱歌，但张学友唱的味道十足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你可知我像灵魂不在，每天的爱逝如风，没有将来，从你真的心爱。难忍耐，你可听到在谁人心内，你的浅笑像潮水荡去飘来，才是真的最可爱，我最心爱。谁可每夜给你温柔，而我却自暗地苦透，现实就是这样吧，梦也许不再有，若你知道就已足够。所爱在无聊街外，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，还像当初暗恋你。片刻的安宁，明